千世界，小小环球。打开报纸，搂上一搂，世间百态，无欲无求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，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，走着。说三伏已然过两伏，电闪雷鸣雨水足，话里话外谁做主，请您来听。他我不读，嘿，那说那你不读，那我们听什么呀？哎，有的听。为什么呢？赶上周末了，又是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啊，这个太好了，来料了，来料就加工呗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跟大家一块儿来读报，是吧？我们得开门办节目办广播，让更多的基层的普通的老百姓听众们加入进来。您读报是一个方面，不是说跟我们这儿喝表演啊，也不至于的，就是什么意思，请您来啊，谈一谈您的这个社会上的观感呐、啊，对社会现象的品评啊，对新闻事件的看法啊，哎，说白了给我们把把脉，我们也了解了解您的喜好啊，您的这个关注点都挨哪儿，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众人拾柴火焰高，能把工作做得更好，不是？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，话里话外的周末的百姓读报会，我是今儿的提调立新啊，不敢说主持了，是吧？就是算是个催戏的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到场的嘉宾。首先呢，还是咱们的黄阿姨，这个每次都麻烦老人家跑一趟，怪不落忍的，大热天的啊。那么还有一位呢，是我们这位黄叔叔啊，黄叔呢也是这个来过几趟了啊，也不错，这个跟大伙儿交流的挺好。那么还有一位呢，也是熟人。不是咱外人啊，这我们内人啊，不是，就是说是我们内部这个节目里一块参与节目的这么一位啊，这是这个谁啊？夜班车李健兄弟，打个招呼吧。 大家好啊。 啊，好， 有一个月了，是吧？ 就是这个一月未见， 哎，每月 想念， 每月月底来聚齐儿。 哎，对对对，这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蓬荜生辉啊，我们很荣幸。啊，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做节目聊天，这样啊，黄阿姨，跟您商量，今儿呢能不能让黄叔呢头说？ 行啊。 这个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之前跟我们俩人盯对了一下，他对这话题呢他是感兴趣，我相信大伙儿也都感兴趣。咱们打这黄叔给各位提供这个话题，就算是一开篇，从这儿开始入手，行不行？ 支持。 那就请黄叔来。啊，您头来， 我先说两句 啊。您离那话筒稍微近点，谢谢。 我主要想说什么呢？就是说现在北京啊进入暑期，交通运输都比较繁忙。我现在在开车在路上呢，经常看到了一些怪现象和不守法的现象，所以我想今天重点的说一下呢，北京市这个行车要礼貌行车，大家都共同遵守交通法规。在开车的过程中呢，咱们不少司机同志啊都会发现有一些特别不守规矩不礼貌的行为，我是十分的反感。你比如说在晚上夜间傍晚开车的时候，市区车开着大灯，照的前车看不见，照的后车是晃眼。我觉得这种行为吧，它是损人不利己。如果说环路上灯光已经很亮了，你再开着大灯，你是不是照着别人了，影响到对方车辆的视线？所以说呢，对面来车开大灯根本就看不清前面路况了。我遇到过一次什么呢，就是对面有大灯，是后边有大灯，从我车前过去一个穿黑色衣服骑电瓶车的人， 哇， 真把我吓坏了，你根本看不见。 这很危险， 很危险。 嗯， 所以就说呢，我就建议啊，也有可能有些司机朋友呢，他对大灯使用的这个规定不是很清楚。其实在市区根本没有必要开大灯。 没错。 这个是一种礼节， 也可能他是不懂这规矩误开了、 嗯、 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听到呢，我建议你们在行车的时候应该在交通法规里，在灯光使用上肯定是有明文规定的， 嗯， 是吧，这是一个。 黄叔所说这大灯实际上就是远光灯， 远光灯 啊， 哎， 对 对 远光灯， 别大家伙别误会 啊，远光灯，对， 一说大灯大家都明白。 嗯 嗯， 你比如说在二环上啊，有时候这个后边的车拿大灯浅黄晃这个前面的车，拿着远光灯， 嗯， 它的本意呢可能是催促前车快行， 对， 但是我要遇到这种情况啊，我倒不是诚心， 嗯， 我不加速，我绝对不加速， 嗯， 因为你晃着我的时候我根本看不清前面，我只要不踩刹车我就觉得我很对得起你了。你如果要是着急赶路，那你就并线躲开我， 对， 我真的不加速，因为加速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前面有穿深色衣服的人你看不清楚，你可以自己找麻烦。还有一些开大灯的这个司机朋友呢，我也观察了一下，都是好车，一两百万甚至更贵的车， 嗯， 开着大灯，我估计是一种在路上是一种显示，还是显示他霸气，是吧？ 嗯。 另外一个，这个现在这个车出厂的时候，这个远光灯和示宽灯的这些个这个灯光指数，国家不知道有没有规定。你比如像那出租车司机啊，尤其是现代车那个司机，嗯、那个开的那个车，他那个估计不是远光灯， 他那是近光灯，他把他的那个角度给调了。我明白您什么意思，尤其是自己的左边的大灯， 嗯， 左边的近光灯，他往上挑一下，正好能跟您的视线是平视的， 他合适。 嗯，对，这个他根本就不用远光灯就能晃着您， 嗯，他合适， 我能理解您， 别人就不合适了。所以这个尤其岁数大的司机啊，晚上视力很弱， 嗯， 大家都得互相礼让一下，我觉得是应该这样。 对，您说那个呀，我也想了，就是以前也在路上也见到过这种情况。我觉得大概是两种，一种呢是诚心，就是说呢，他不管是他自己觉得前方的道路情况他不太熟悉不太了解，他怕出事儿或者什么原因开着大灯，当然也不排除有说刚才您说的那种啊，就是想炫耀一下， 嗯， 但是我估计这种情况可能不多，没听说开着大灯就显得自己特牛似的啊，没听说有这个规矩。还有一种可能是无意的，这无意的是怎么回事呢？就是说呢，现在啊，咱们很多的朋友啊，就是有车了，买车的人多，开车的人也多，但是呢，由于种种原因吧，因为很多人就是着急忙慌的，反正花钱呗，弄辆车到家里之后，差不多对付对付，能这个开，能给拨了转了，就开始开了，就上路了。很多人其实对这个自己的车况，包括自己这车的一些使用 性能， 很对性能很细微的地方他未必熟，他未必知道。有些人可能一上路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把大灯远光灯给打开了，因为什么呢，对于他这个车辆的这种灯具的使用他自己没概念。有的人就干脆，要不然就觉得哎，天一黑我就得开灯，然后他啪一抬手，他开的是远光灯，但是他根本不知道，他认为他开的就是他，你看你们开什么灯，我开什么灯，他根本不知道这灯有多亮，贼亮贼亮的。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也存在。 嗯嗯，就是说啊，误用远光灯， 对对， 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一种行为。 没错。 如果说像您说的是属于不了解使用情况，这就好好看一下说明书。我觉得啊，这个灯光使用上在交通法规里一定会有一个明确规定，是吧？ 嗯、 有的人还开着前后雾灯。你说你那雾灯也是散光灯，也很晃人。 后雾灯在这个浓雾或者走高速的时候，天气不良的情况下是有作用的，会提示后车您注意点，我这车注意点我这屁股。因为我那车啊，您别看公汽车也有后雾灯，我曾经就静止状态下，我自己把后雾灯给开开了。 嗯， 我到后边去瞅去，确实挺晃眼的。 散光还是？ 它是挺晃眼。但是咱说了，只是在特殊条件下才开启的灯，您平常用不上的千万别开。 别开，对 对。 你比如说，还有一些在高速路上啊，我就遇见过那些大货车，它前边它肯定是开着远光灯，而且在它往反方向，它一边还安了一个， 它是向后的一个灯， 这很讨厌。 有的是罐车，就那种水泥罐车，有的呢是那种拉土方的车。他安装这个往后冲后的灯啊，他是为了看自己车尾，就车的这个 边儿啊比较清楚，但是它会造成给小车，因为它那个高度正好跟小车那个楼子那高度，就是您的视线高度差不多，能晃着您，尤其在您超车的时候。 当然这事儿我知道是违章，因为警察强行拆过他们这车、这个、 我是经常碰见，因为他不晃不着我。 嗯， 他那个灯也不是特别的亮，但是对于小车来讲就 亮 了啊， 亮 了， 亮 了，我比他高嘛，所以呢这还好受一点。 没错没错。 嗯 嗯，黄叔还有别的要说的吗？ 别的呢，我就说咱们开车礼让的事儿吧。啊，我再说两句。 好好， 就是说，你比如说，并线一定要开转向灯。有一天我在二环的路口，我那儿等车，我就发现啊，十辆车入主路，我就数着有七辆不打转向灯。 嗯， 这个打转向灯啊，我觉得是对后车的一种礼貌。 嗯， 对， 实际是无意识的，你实际上是要尊重后车。兄弟，我要进主路，让我一把，或者旁边有的车会让你一把。 对， 所以就是说，我对这个礼貌行车呀，我有一个亲身体会。十多年以前，我拉着我的女儿回家，在方庄那一带，旁边已经停满了车了，只有一个停车位，坐着一个这个满头大汗的这么一个清洁工大姐，坐在马路边上，旁边有她的清洁车。我女儿说。您能停下吗？我说你看，我一定会让他起来的。这个大姐也看着我了，我就跟她这个双目一对，我举起左手很规矩的行了一个军礼。这大姐乐乐呵呵的站起来了，推着她的清洁车就给我让位了。所以由这儿呢，我给我女儿也上了一堂课，我就跟她讲，对人要礼貌，开车要礼貌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如果大家在行车的路上都礼貌让行，我想北京的交通会更顺畅，会更安全。 没错。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那个阿姨，黄阿姨，该您了。 就是近期啊，互联网协会对外公布了一个《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》。这个报告中显示呢，在近一年的时间内，因为个人的信息泄露，还有这个垃圾信息啊、诈骗信息等原因，网民总体损失了805亿元。 哇！ 随着网络安全法的这个公布啊，现在是草案，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如果这个草案通过了以后呢，咱们中国网民侵权益、维权难的局面就有望改变了。 嗯，这就是立法了。 对， 但是立法呢，就是还是要加强这个监管执法，尤其是网络的，包括一些什么诈骗啊，一些各类的违法行为哈。据刚才黄阿姨说，这个就是不听不知道，一听吓一跳。说是咱们在网上，有时候淘宝上的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什么地方啊，甭管是哪儿吧，反正有时候你买个东西啊，或者你退的时候费劲呐、啊，或者因为这个还跟这个商家呀闹这不愉快啊什么之类的，这都是小事儿。要往大了说的话呢，就是让人家把钱给炸走了。说因为现在这个网络呀，包括手机呀之类的，它都有时候它都连着，这种这个网上的交易是日渐增多，所以有人就这个坏人啊，不法之徒就通过这个就打坏主意。所以说呢，就是网上刚才说的造成的这种经济财产损失，那么甚至于说由网上到网下。就是有什么联系啊，和网友又见面，甚至于发生什么类似的什么刑事案件、治安案件，这种事情也不在少数。所以咱就说这个网络安全啊，这个概念现在是越来越显得重要，也越来越值得引起重视。就是说立法、执法、监管这些方面，包括网上的这个谣言，这些年呢也是啊屡见不鲜。甭管是碰点什么事情，网上必然会有人造谣生事。所以这些问题呢，其实搁到一块儿呢，就是其实事情是发生在网上，但是它折射的是咱们这个社会。这个社会呢，要进一步的健全，进一步的法治有秩序，那么这个刚才说的立法、执法，这都是必不可少的。班车，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 哎，我这儿有一事儿啊。 啊。 昨天呀、啊，我从我们同事那儿发现了一本书。 嗯。 我拿起来看了看， 嗯， 这本书呢就是《秘密花园》 哦， 据说最近很火 啊。我知道，好像拿这个来这个怎么说， 这涂颜色 啊，涂颜色啊， 涂颜色，就跟小时候在幼儿园上小学做那手工课那感觉似的，往上涂色。而且呢，有人非常痴迷这事儿，就有我举这么几个例子啊， 嗯， 就是孕妇啊，她肯定她有一个害口的这个阶段， 嗯， 是吧？然后那个她有人呢就在家待着没事干呀，拿这个来解闷儿。这是杭州的妇产科医院啊提供这么几个数据。这个有一个31岁的大学老师，头一胎怀孕40天的时候就开始买了这个秘密花园，涂颜色。后来呢，他就说的我就是为了解压，可能因为吐嘛，这呕吐害口嘛。后来到了第63天的时候，他说这恶心都没缓解，他又去妇产医院去看去了。然后他说啊，每天呢得涂个把小时，就是感觉呀、啊，这个不知道这东西对宝宝有没有害处。你知道吗？ 嗯，这有什么害处、啊？ 哎，您别着急啊，他这老吐啊，按理来说害口也就是一个来月吧。哎，然后这个第二个病人呢，也是怀孕40天的时候呢，也涂这个，等到了涂了20多天小一个月的时候，也是没有改变这症状。最严重的呢是这第三个病例，这女的22岁，怀孕50多天的时候开始玩这个。倒是最后啊，在她怀孕第80天的时候不得不流产了 哟， 就因为这个涂这痴迷于这个秘密花园。 你确定有关系吗？这个 说真是秘密花园的错吗？ 啊， 并不是。 对呀、啊、谁的错啊？ 错的是 你 这个人呀、啊、 没关系 错的是他因为太痴迷于某些东西了。 哦， 像咱们来讲，如果久坐还伤肉呢、 嗯、 是不是、 嗯、 哎，所以说呢，这东西好归好，可能您当时觉得好玩，千万不要痴迷于这个这本书吧，应该说某些东西、 哦、 因为它还可能造成你本身不眩晕，它像那耳石，它耳石可能就掉了，耳石症这非常罕见的，就是耳朵内耳里边有一个那类似于小石的东西，让人保持平衡的，可能就掉了。 哎呦， 你知道吗、 嗯、 先问您走道骑车都会觉得晕，有的人恨不得都下不了床，在床上躺着都得晕，这是一种症状，这得了病了、 嗯、 你知道吗、 嗯、 所以呢错不在这本书，在于人的行为。 哦， 您说呢？是不是？您要想解压的话呢，您可以就是说哪怕真是喜欢，您涂半个小时20分钟，您就换一种姿势出去玩一玩，其实大自然是最好的。 对， 走进大自然是最能解压的。 明白了， 出去多玩一玩。 好好，黄阿姨有据说有一个长点的故事是吧？ 哎，讲一个八旬老人啊寻亲的故事。 嗯， 这位八旬老神啊，他叫东凤娥 啊， 他亲生父亲姓陆，有2个儿子5个闺女。 哇， 但是他大闺女啊不幸夭折了，但是陆家呢因为特别的贫困，没办法就把这4个女孩啊都送了人了。 哎呦， 他父亲呢在36岁的时候又病逝了，母亲呢徐氏带着2儿子就回老家了，回自己娘家去了。等这个生活好转了，这母亲毕竟想自己的孩子呀、 嗯、 他就想我必须把我这个4个闺女得找回来。 嗯， 其中3个还真找回来了，但是这老四啊一直杳无音信。到了1986年，老人在弥留之际啊还叮嘱他的几个孩子说，你们必须得把这老四给我找回来。 嗯， 老人也去世了。这老四呢，他是生下几天啊就给了人家了，给一家人啊，就是这两口子好几年也没生育。农村呢有这么一个习俗，就是说老不生啊你就抱一个孩子。 嗯， 抱一个闺女呢，那当地叫丫头丫头。 嗯， 哎，说这样呢赶明儿就给你就能带了底下的弟弟妹妹了。这家抱养了这个闺女以后呢，哎，还真就又生了一儿子。所以这养父母呢对这个东凤娥呢还真是疼爱有加、 嗯、 对。 谁是东凤娥？东凤娥是吗？ 东西南北的东、 啊、 就说这八旬老人是东凤、 啊、这人姓东是吧？ 对、 啊、对， 就是养父家姓东。 嗯， 这个东凤娥出嫁以后呢一直还在想找这个自己亲生父母，但是因为养父母对他也挺好呢，他也不敢问养父母这件事儿，一直就偷偷的找，但是找了60年都没找着。这老人到80岁生日的时候啊，他就挺痛苦的，伤心的直流泪。 孩子们说您怎么了，他说我这一生啊就有这么一个心愿，就想找着我的亲生父母，找着我的那些亲兄弟姐妹们。孩子们一听这个老人都80了，就这么一心愿，行了，我们帮您找吧，大家一下心，还真给找着了。感情就在一个村里头 啊，同村的是吗？ 就是因为给的时候啊，那时候也是那个通信也差，再说加上那个他父母已经双亡了，这信息不通，所以呢阴差阳错这些就一直就没联系上。 那什么地方的事儿啊？这是 村儿，可能也太大。 对，一大村儿。那个班车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 我有个提醒吧。 啊。 从下周一这月月底，会有第12次的线路这个优化，就是公共汽车的线路优化。 啊。 您最好呢，我就是因为具体的事情，具体的啊，我没太记清楚，有那么几条线给撤销了。然后有延长的或者还有新开的这线路，您上那个公交网站上就可以查到。 好嘞， 避免您出行受遇到一些困难。 嗯， 是吧？ 好，您这个托付的很及时。行了，那就挺好的啊。三位，这个咱们赶上二福啊，请三位过来给咱们这个读报啊，宛若这个啊剩下的一碗炸酱面，是吧？清凉爽口。行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这个也一并谢过今天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那么您呢不要走开，稍后呢还有我们北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。 直到看着你的皱纹，有了岁月的痕迹。